心痛像一时的解药，贪恋你最后的拥抱，关上门的那一秒，期待下一个转角，祝福你能够比我好就好。冥冥之中捕捉到你唱的讯号，关心释然屏蔽掉，眼神中犹豫不决，口开不了，你的转身却像一排连号，几十个回合喋喋不休拉扯争吵，三分钟之后就好，语气在纠缠对我们不算好，倒不如我这次让你走掉，时间是一时的解药，的味道戒不掉，关上灯的那一秒，隔阻空气的讯号，停止的秒针转动瞬间，我都快窒息掉，心痛像一时的解转角。